潇洒哥因为他的角色名《风尘潇洒》而得名，加一个哥字，那代表的是大家对他这高手身份的认同和尊重。别说，陈果还真知道这么一号人物，在 H 市混网吧的荣耀玩家圈中，风尘潇洒算是相当有名的。因为 H 市的网吧也时有联合起来组织一些有关荣耀的比赛，这个风尘潇洒就是在这样的赛事中得以出名。至于飞云网吧，自然就是他平时活动的主要场所了。还是以前，这样的高手就已经足够让陈国佩服一下了，但是今非昔比啊，荣耀顶尖的大神都和陈国朝夕相对了这么久，陈国要是还停留在会被这种级别的高手惊到的话，那才是说不过去的一件事。 风尘潇洒是吗？听说过？ 听着介绍，陈国点了点头。这比较平淡的反应倒是让潇洒哥挺失望的，他哪知道以陈大老板现在的眼界，他这种级别的高手没轻视他就已经算是很厚道了。 你这环境不错嘛。 潇洒哥倒是不急着说正题，左右打量，评价着陈果的星星网吧。 还可以吧。 听说还有点不错的高手，叫出来让大家伙认识认识啊。 潇洒哥说着，而这几句话的功夫，其他七大高手也已经凑上来了，神情不是孤高就是冷傲，个个都是天下无敌的模样。 嗯，大家找位置坐吧。 怎么，不准备大家先见见面吗？ 有这种必要吗？ 确切说的话，确实没有太大的必要，反正厉害不厉害都是在线上决定的，线下碰面与否起不到什么决定性的作用。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不见是合理的，那见一见也不是什么说不过去的事儿吧。星星战队的人这些天来却都从未露过面，现在这些玩家整天就在合计着怎么打星星战队的脸，各种奇思妙想的情况下，自然愿意把这往阴谋论上去想。所以星星战队的人越是不和他们见面，他们就越想见面，来来去去总要提到这个问题。结果陈国就是不松口，大家也无可奈何。八大高手不是聊天来的，随便就已经有人张罗着给八位腾起了位置。网吧这边这些天投影幕干脆就是不收了，一看八大高手就位了，陈果也给叶修他们去了个消息，随后也就凑上去观战了。对于这次出击，打脸党们看起来信心十足，看向陈果的目光都是充满了挑衅。潇洒哥却还在展示他的潇洒风度，看陈果过来微微一笑道： 怎么个打法？ 随便，进了房间想怎么打随便说。 陈果说着把房间号告知对方，很快房间里围观者云集，八大高手也各刷了账号卡登录，相继进了场。星星这边这时候候着的依然是唐柔的韩嫣柔，有人立刻趴在潇洒哥耳边低声说了点什么，随便就见潇洒哥很是不以为然的表情，笑着又朝陈果望来： 那就先单挑吧。 这家伙至始至终总是特别关注陈果的态度。 请便。 那哥几个就我先上。 潇洒哥朝那七位高手招呼着，他们八人之间其实也没太大交情，也就是互相知名，再或者在一些玩家的活动比赛中有点点投交。现在虽是被拉到同一阵营了，但其实他们之间平时就是互不服气的，互相之间绝谈不上待见。潇洒哥是八人当中话比较多的一个，俨然一副以带头者自居的模样，七人心底里都是不喜。此时看他要打头阵，知道他就是想第一个出这风头，七人倒还想有点意见，结果潇洒哥只是和他们打了个招呼，根本就不是和他们商量，说完话角色就已经准备。那边唐柔干脆啊，两人立即就进了比赛场地了。 厉害啊！ 随着两人的角色出现在擂台场的两角，观战玩家中已经发出声声惊叹。风尘潇洒的角色是一个剑客，装备颇为抢眼，在普通玩家群体中足够引起羡慕嫉妒。大家一看他这一身装备，顿时已经有果然名不虚传的念头浮起，立刻就发出惊叹声来。这阵阵惊叹自然让潇洒哥大为满意。他咳了下嗓子，正准备说两句，突然就见屏幕上一动，对角站着的韩嫣柔赫然已经冲过来了。豪龙破军，唐柔起手就出大招，韩嫣柔双手端着战矛直朝风尘潇洒刺杀而来，声势惊人。然而潇洒哥却只是笑了笑， 哼，用不用这么急啊。 潇洒哥潇洒地丢下一句话，娴熟地一抖鼠标，角色风尘潇洒已经一个横不移开。起手就是豪龙破军这样的大招，在潇洒哥看来真是一点威胁都没有，这样的打法非常初级啊，这对手真有那帮家伙形容的那么厉害？潇洒哥已经有点不信了。韩嫣柔刺杀掠过风尘潇洒的一瞬，他键盘一点，鼠标一拉，就见风尘潇洒一个斜跳的同时，一记剑光就抖了出去，拔刀斩。这一击潇洒哥志在必得，他连后招出什么都已经在操作了。哪想的韩嫣柔的身形就在此时一顿，身子一拧，迎着他斩来一道剑光，就已经把战矛甩了回去，罢碎。两个技能都是带着弧度的范围攻击，但是矛长剑短，弧度所笼罩的范围却不可同日而语。潇洒哥已经都在操作后招了，发现对方居然如此强硬的还以一计，脑瓜里想的赶紧来一个格挡，但动作上却已经来不及了。只是他的拔刀斩出在前，发招又比罢碎要快一些，到底还是先一步击中了韩嫣柔。但是对战斗法师这身子都抡圆了甩出来的一记罢碎拔刀斩的判定实在不足以打断，刀光是劈到了韩嫣柔，但紧跟着韩嫣柔的战矛也已经抡到了风尘潇洒的身上，两败俱伤。这一回合的交锋就这么看来，似乎就是这么个结果。两个攻击说不算太高，但说低也不算太低的技能互相一个交换，伤害来说谁也没占到什么大便宜，不足以说就取得了什么优势。但是这只是伤害来说，攻击造成的效果呢？被拔刀斩劈到的韩嫣柔向后连退了两步，而被罢碎扫中的风尘潇洒却因为正在斜跳的半空中，这一矛扫到下半身的腿居然一个倒旋，头下脚上的就朝地上啃了去。噗，风尘潇洒就这么啃到了地上，实在是这一击后角色的颠倒太快，换个职业高手来操作一下还能控住，潇洒哥这些的玩家高手就实在有些难为情了。他脑袋里依然是有那个意识，奈何操作没完成呢，角色就已经啃地上了。这一摔当然是十分难看的，尤其是现在网吧里放着这么大个投影幕，潇洒哥纵然从自己的游戏第一称视角上没法看到自己跌倒的全貌，但一篇的大投影幕，他的角色栽头啃地的难看模样却是尽收眼底了。潇洒哥怒啊，在他看来，对方是用一个无赖的手段很不理智地和自己硬拼了一记，自己难看是难看点，但要说伤害还不是半斤八两，可就因为这多摔了一跤，让人觉得他好像是落了下风一样。卑鄙！潇洒哥有些气愤地指责了一声，主要是为自己的狼狈辩驳一番，跟着就是一个瘦身操作准备滚起，结果这时围观党们发出一阵惊呼声。围观党那可都是上帝视角，瞅的是战斗的全貌，风尘潇洒这还在地上翻滚起身呢，韩嫣柔早几步跨了过来，看着好像还有点距离的，但手中战矛已经刺出，结果随着下一步的踏出， 这一矛还刚刚的就刚触到风尘潇洒的身上，距离掌握的精准极了。刚起身的风尘潇洒立刻被战矛挑中，又是空中一个倒旋，再次大头朝下栽倒在地。这次就他就有空操作也没办法了，元武棍强制类抓取类技能，这一下可就是明显的他吃亏了。潇洒哥有点着急，角色这次一边起身的时候，角色就一边做出了格挡的架势，结果这次又是围观挡门看得更清楚。风尘潇洒起身的时候，韩嫣柔早有意地绕到他后方去了，风尘潇洒的剑横在身前严阵以待呢，但面前哪有人影啊。潇洒哥意识到不妙，连忙转身，战矛早已经诱到。要说潇洒哥也确实是普通玩家中不错的高手了，就这转身的时候还知道跳出一步，就是不错的意识。只可惜唐柔的动作更快，韩嫣柔一记天机挑来，跳起的风尘潇洒正好被挑到，于是他飞得更高。网吧鸦雀无声，这已经是这一星期来第五个鸦雀无声的晚上了。大家原以为今天可以啪啪的打脸了，但是这潇洒哥是怎么一回事啊？打得很被动啊。潇洒哥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有一种完全使不上力的感觉，拼命的左支右出，已经完全的陷入到对手的节奏中了。 打得不错。 二楼训练室，叶修等人也是利用大投影在看比赛内容呢。看到唐柔完全占据了主动后，叶修点头评价着， 今天这位好像水平还可以，不过小唐优势运用得很好，已经完全限制住他了。最近这段时间的训练进步很大呀，尤其是在操作的精准方面。 嗯，不错不错。 魏晨也是附和夸奖着，唐柔却是丝毫不为所动，继续发动猛攻。潇洒哥终于毫无喘息之机的被他挑翻在地了。